帝召约，某某人因为热心服务，破敌有功，忠心报国，皇帝特赐黄金万两，官进三级，成为御前的大都督，即日上京来到去事主。这个人就是遵旨，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接旨的人是你，你会怎样感到几咁的荣耀和光荣呢？是不是？如果想想，如果是今天加拿大的总理在女王诞辰那一天，或者国庆日颁布一个加拿大最高的勋章给你，你接到一份的皇家政府的书函，叫你去到国会山庄接受这个的勋函，你会感觉到几咁嘅荣耀呢？是不是？我相信你会好开心的来到去预备，甚至乎写好晒邀请信给你所有认识的朋友，让他们一同的来到同你去分享你的荣耀和你的喜悦。今天我们思想大使命一篇的经文，同样我将大家的心思带回去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讲的说话和他的身份。在这里圣经记载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身上，都给了我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带着救赎的使命来到人间。刚刚上个月我们纪念一同来到欢欣快乐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主耶稣基督他由上帝那里，他原本和上帝在一起，和上帝非常的密切，但他甘愿来到这个世界，都成为肉身，降生在卑微的尘世，更加落到一个卑微的马槽。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妈妈的肚怀胎十月，同你和我一样在妈妈的肚来到出世。但是他独特的地方是他是圣灵感人，他不单止由妈妈的肚出来成为人子，他更加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子。当耶稣来到这世间他受尽各样人的限制，因为他是人子，他受尽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受尽当他辛劳工作的时候肉身给他的限制，他会疲倦，他会无力，他需要休息，他受尽他心灵那个的限制。当我见到马大玛利亚他们伤心难过，从村人都在那里哀哭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哭了。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受尽各样的限制，他为的是成为人子，去体察你和我那个的限制，和你和我所遭遇的困难、试探、疾病、诱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其实他跟我们一样，凡事都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能够欢然的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去祈求恩惠蒙怜恤，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成就了救恩，当你成就救恩之后，耶稣来到向门徒来到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这个时刻，当基督成就救恩，他从人子的地位重新的来到去被上帝提升，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基督本身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和父上帝在一起，同等同荣同尊。但是他甘愿因为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卑微的缘故，他都愿意卑微自己，为的是体察你和我 那个的卑微。当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成就了他的使命之后，他向人来到宣布，我就是万王之王，我就是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亲爱的姊妹，当你面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来到回应他？更加重要的就是说，他是那位亲自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宣告圣旨的那一位。他不是昔日的钦差大臣，凭着皇帝的名誉去到那个官员的面前。耶稣基督他亲自亲身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宣告圣旨。在这个时候，你应当怎样来接旨呢？官员必恭必敬跪在地上，甚至要叩几个头，高呼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呢？我们怎样来接主耶稣基督给过我们的圣旨？耶稣基督他将这个圣旨来到交付给我们。我留心看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我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因着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将这个权柄使命交付给我们。这个比昔日的圣旨更加圣旨，可以说是神圣的圣旨里面的圣旨。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圣旨里面包含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将这个的好消息带给全世界所有世上万国万民。耶稣将圣旨大使命交付给跟从他的人。那你说，咪住牧师，这个圣旨不是给我，给昔日那十一个门徒。圣经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十一个门徒去到约定的山，耶稣约定他们。十一个门徒但你留心圣旨的内容。耶稣颁布大使命，然后最后那一句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原来大使命不只是给那十一个门徒的，大使命是耶稣给过十一个门徒，然后门徒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凡耶稣吩咐门徒的都教训下一代的门徒来到遵守，下一代门徒又再教导下一代的门徒，代代相传，承先启后，来到我们今日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信徒就是你和我。所以原来基督昔日在门徒面前颁布这个大使命，颁布这个圣旨，今天他都在你的面前来到颁布这个大使命。有时候我们想，我们的人生劳劳碌碌，很劳碌的来到去做工，做什么搵食。弟兄姊妹留心，其实当我们很劳劳碌碌去做工，不是单是搵食的。当魔鬼试探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将石头变为食物吗？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你劳劳碌碌去搵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就将这个食摆到很重要。为什么？食是人之大欲嘛，辛苦搵来要自在食，是吗？甚至要食好的。原来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将食摆了上去神台，将食摆成为偶像。原来食可以大过神。当你看我们人生使命，我们只是辛辛劳劳去搵食的时候，本来你做工不是单是搵食的，你做工其实 可以是一个侍奉来的。因为圣经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已经将工作交付给他们，你们要好好的来到管理大地。然后耶稣来到回应魔鬼的时候，他说你单要侍奉上帝，单单是服侍上帝。原来我们劳碌做工都可以是我们人生的使命，而那个使命里面在这里服侍，服侍上帝。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的，你为我的名的缘故做一份小工，这个小工是什么呢？只是将一杯的凉水给一个小子来到饮，你就在这里服侍我。原来我们做工，耶稣说如果你的心是向着上帝，无论你做什么苦工，做什么的工作，那个都不是苦工来的，那个是服侍上帝。我们做一个工人，我们以为做这个工作很沉闷，日日如是，没意思，只是找那两餐而已，你错了，这个是魔鬼诱惑你。你将食搵两餐摆到上神台，以为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不是，最重要是耶稣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生，而这个人生就是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就是主所说你要叫人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人生。所以基督也都是一样，他拒绝魔鬼的诱惑，不会将食物摆到上他最重要。基督来到拒绝他，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将一个人生使命交付给我们，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使命在哪里呢？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立一些新年的约，我今年在今年里面我想做些什么，成就些什么，有些什么是今年里面的目标。我不知道你立了你新年的约，你今年想成就些什么目标，但你只要想，其实在这个人生之约里面，你应当将上帝摆为第一位。在你的人生使命里面，上帝摆你在什么岗位里面，你要好好的就在那里来到服侍他。不要看你的工作是一个苦差，很辛苦，很沉闷，应当在你的工作里面找出你服侍上帝那个意义在哪里。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大使命来到交付给我们，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讲基督教差遣宣教士去到一些地方是没有基督徒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基督徒，所以那些人不会认识上帝，不会认识基督。我们必须要差发打发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来到宣教，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当世间人原本上帝真的很多的启示，打发先知来到教导人关于上帝的真理，但人拒绝，最后上帝要打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耶稣基督可以说是上帝从天上打发下来，差派下来的宣教士，他来到人间带着一个使命，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来到传扬给世人。所以耶稣他说，父上帝怎样差遣了我，我都照样差遣了你们。弟兄姊妹，原来基督差遣我们去，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万民是什么意思呢？万民在圣经讲是世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即是世上所有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民族，还有讲不同的言语，各方就是不同的言语。有时想一想，讲这么多言语的人，在我们中国超过50个民族的，这么多民族讲不同民族的语言的人，他们都有份来到主的面前。就在启示录的记载，在将来在大宝座高羊的宝座面前，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是没有办法数过 uncountable， 很多的人都来到主的面前去敬拜主。大使命在主再来一次必定成就，大使命已经交付了给你和我。所以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来到接这个使命的时候，其实很好啊，因为你和我都有份。我们要感谢上帝，当我们承接这个大使命，其实不是一个的难的差事。为什么？因为主说圣灵与我们同在。凭我们自己，我们做到什么呢？做不到什么。但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伟大的事情。大使命必定成就的。如果你参与，感谢主，你有份。如果你说我很忙，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不去做到，那真的很可惜，欠缺了你一份。其实我们参与大使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好像，当一个人去买股票的时候，竟然，那个的公司的主人，去给你，不用买了，我就给你控股了，不用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就是得着这个控股，不用钱的。你付了多少来到做这个使命？没有，是耶稣基督已经替你付了，他一次过给了所有的金钱，所有的代价，你只是接受，然后你将这个使命继续跟其他人来到分享。分享什么？分享神的恩典，分享上帝的伟大，分享上帝你生命所改变的，你那个丰盛，分享你人生的改变。主耶稣说，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万民，好像很多，但是万民都有一个起点。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你不踏出第一步，你怎样去行到千里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如果不是祭司踏落去水那里，那一步约旦的河水不会分开。我们要起始开始知道主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去做。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能够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万民来到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去施洗，你说这个牧师的责任，我就今天教会，已经承认，当有人信主，他们愿意悔改归主，上完慕道班，然后去接受水礼，牧师帮他们洗礼，这个是已经教会有了这个的，组织，但是当你去看，有时如果没有牧师在场呢，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帮他施洗的，一个特殊的场合。比方举个例，你去探一个垂危的病人，牧师未到，而这个垂危的病人在你面前，当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很清楚来到表明，他愿意信耶稣，好开心，快打电话给牧师。但是打到牧师来，但是还没到， 这个人很快很快就来，你感受到你知道他就来回天家了，那怎么办呢？当然当他信了主、啊、他眯埋眼他回天家，上帝接他回去。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信而受洗，受洗都很重要的、哦、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你信，内心的信，然后藉着受洗来到表达你的信仰。更加洗礼不单只是表达信仰那么简单，是上帝赐恩赐给我们一个明证，藉着洗礼来到表现出来。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其实耶稣 不需要接受洗礼，因为约翰的洗礼很清楚讲明是赦罪悔罪的洗礼，耶稣都没有犯罪，是吗？约翰更加说、哎、你不好，不需要，你不用接受我的洗礼，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因为你用火和圣灵为我们洗礼。但是主耶稣说，你暂且准许可给我，因为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啊、来到去确认洗礼那个的功效，这个是好的好事来的，应当尽的。到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洗礼是表明你内心的信仰，亦都是上帝同人，好像亚伯拉罕同亚伯拉罕立约，一个立约的记号。没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都去将我们这个心事、内心的信、外在的表达出来，在这个礼仪上表达出来。所以当这个人危急了，可能还有一分钟，牧师被盗，你是带去信主的一位，你怎么算？不用怎么算，耶稣基督说，你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圣经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独属上帝的子民。祭司、啊、祭司是天主教所说的 priest 那些祭司神父，但是我们新教更正教、啊、我们不单止，我们看到就是不单止那些被神选召的神父牧师是祭司，所有信徒都是祭司，信众皆祭司。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成为祭司，上帝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执行祭司的责任，好像牧师一样。所以当这个人他们来信主，你清楚去信主，他就来回天家了，牧师又被盗，那你怎么办？你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来到施洗，带领他进入神的国度，带领他将他内心的信仰来到认信出来，就好像一个认证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权柄交付给我们，我们怎样来到去承接这个圣旨？还是我们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些人推搪，当皇帝来到请摆大筵席的时候，请那些宾客，那些宾客来到推堂，我还有事情要办，暂且请原谅我，我不去得，我有紧要的事情。结果皇帝就说，哎，这些人不配得，吩咐他的侍从，哎，去到大街小巷，见到人就拉他们入来。感谢上帝，今日神的恩典，皇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本来我们都好像在大街小巷那里行惯，跟皇帝这个恩典，这个大筵席没有份， 但是因着有些人他们真的不配得，他们不接受皇帝的邀请，拒绝了，以致到今天我们这班人原本在救恩门外，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就上帝，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基督就要用我们，就好像原本那个五饼鱼的孩子拿着五饼鱼想着自己吃的啫，但是当需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问门徒，你有几多有什么食物在这里，小孩子拿出来，我就有我这一份五饼二鱼。当他愿意将五饼鱼拿出来的时候，一份小小的食物经过主的手祝福，可以喂饱五千人、一万人，甚至乎二万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恩典的承受者，同样主用我们成为恩典的赐予者。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救恩的时候，主要用我们，他要差派我们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那些信而受信的人来到施洗。你或者说，上帝的呼召我还被感受到，但是当你读这份大使命的时候，这份大使命是正正向你来到发出这个呼召。没错，你仍然有你的工作，仍然有你的生活，但可不可以想想，我可以抽一些时间出来去参加短宣，做短宣的工作。我相信教会都有推行短宣的工作。我感谢上帝，就在今年2015年大湾区有一个盛大的差传年会。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月底有 Mission Fest， 西人的宣教大会。已经有几十年的日子过去，但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呢，你有没有去过 Mission Fest， 你要参与一下在 downtown 那个很漂亮的运动场馆，有没有去过呢？在今年我们有一班人环教的领袖和差会的领袖，我们走在一起，我们向神来到祷告祈求，我们盼望来到组织一个 Chinese Mission Fest，我们将它改名叫做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在今年开始，日子是4月17、18和19 17、18是星期五和星期六，就在我们迦南堂用的教堂 Faisal 的 MB Church 那里来举行。我们有一个中国人的 Mission Fest， 华人差传大会，我们有 OMF 的宣教士来到分享见证。 OMF 是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他们已经在中国传福音150年，所以今年是150周年的纪念。我们很开心请了他的总干事，以前都是戴德森第一代第二代这样做总干事，几年之前由我们中国人一个代表冯浩刘医生，是我们香港一个弟兄成为他们的总干事。所以今年4月17、18号冯浩刘医生会来到大湾来到主港这个培灵会，是差传培灵会。完了4月完了之后，5月我们会有整个大湾区的短宣。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去，今次我们真的盼望推动大湾区所有教会弟兄姊妹都有份来到参与。我们现在组织了4队的短宣队，可以说即差不多全世界都有。第一队去非洲非洲短宣队，第二队去欧洲，欧洲你说欧洲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吗？是，历史上曾经是，但是现在已经是后基督教的时代，欧洲可以讲成为基督教荒凉的地方，很多人他们只不过是传统 nominal 的基督徒都不知道真的他们信仰是什么。更加重要就是在欧洲有一大班我们中国的同胞，有人估计即是没办法经过正式统计，就是欧洲大陆超过200万的中国同胞，西欧100万，东欧有100万。哇，你说为什么那么多？89年文运之后，东欧的共产国家好像骨派那样倒台，全部倒台，连苏联老大哥都倒台，即是共产都没了。90年代之后，揸住中国的护照免签证可以去东欧，罗马尼亚是一个最多人去的地方，所以在东欧有100万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没有信主。所以我们第二个短宣队，我们会去东欧罗马尼亚。第三队，我们会去亚洲，去泰国。泰国几十年前已经是开始我们中国人的宣教，我们第三队去泰国。最后一队，第四队，我们去南美洲。所以非洲、欧洲、亚洲、美洲都有，全世界都有我们的短宣队。弟兄姊妹，神如果感动你，主耶稣说你可以去，可不可以抽一些时间考虑祈祷，和我们大湾区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出发参加短宣队。更重要，在这个4月17、18号我们一同移步，跟我们这里距离很近，行路都行到去 Fraserville 的 MB Church， 我们有这个的差传大会，华人差传大会。礼拜五和礼拜六的下午我们有 workshop， 有工作坊，有很多宣教士来讲专题。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差传、在宣教的工作，我们都附上我们一个部分。当然主耶稣基督将使命交付给我们，我再讲一次，这个使命其实包括你人生的使命，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宣教士，都要做传道人，但是一定就是说你在你的人生岗位主交付给你使命，就是一杯的凉水给一个小子都是服侍主，都是主交付给你，就是你在那里你就去帮他吧，是你先帮到他，没有其他人帮到他，就是你啊！你带去信主，他现在要回天家了，牧师被盗，你帮他洗礼啦，就是你，因为你都有祭司的身份，上帝要用我们，问题我们肯不肯来到给他用呢？讲到差传，我就记回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去年出现了一个好，即是令人恐惧，今天我一直都看到新闻，恐怖的恐怖分子，那个 ISIS， 他们怎样来到残忍的来到追杀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奇怪，原来伊拉克都有基督徒的村庄的。伊拉克就是昔日的巴比伦，耶稣基督教发展开来的时候，使徒们四散，信主的人四散，有些传福音去到巴比伦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朗的地方，有基督徒，原来有基督徒的村庄。这个 ISIS 来到去追杀基督徒，很残忍，很凶残，他们迫害基督徒，其中有 有一段我看到，就是我自己都感受到 很痛苦、啊、真的。怎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做人父亲，这些恐怖分子就在基督徒的父母亲面前来到去逼他们否定他们的信仰，咒诅主耶稣基督，说一句咒诅耶稣基督的说话。但是他们不逼大人，逼什么？逼小孩子，几岁的小孩子跪在爸爸妈妈面前，用刀用枪指着他们，说一句咒诅 耶稣的说话，我们就放你。弟兄姊妹，个情况个结果会点呢？我们有时要想，哎呀，小孩子，点解迫害小孩子？小孩子讲一句咒诅耶稣的说话，如果我们是爸爸妈妈，我们是细蚊仔，我们会点呢？点样回应呢？我们说神啊，就你赦免我今次吧，让小孩子讲一句吧，会不会呢？讲一句咒诅耶稣的说话，咁就上帝，小孩子唔讲，六岁、八岁嘅小孩子唔肯讲，结果系点样？呢啲恐怖分子就喺爸爸妈妈嘅眼前，将小孩子嘅头斩落嚟。哎呀，你话我哋喺中东伊拉克嘅基督徒嘅弟兄姊妹，我哋面对几大嘅逼迫。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是我怎样去回应？可能我会起来 大力保护我的孩子。你要杀你杀我好了，你做什么要杀我的小孩子？新闻仔是无辜，他们不知道。甚至乎我想我会跟他搏命，抢他的枪来到去自卫。感谢上帝。小孩子冇讲咒诅耶稣嘅说话，结果小孩子个头被斩落嚟喺佢爸爸妈妈嘅眼前。哎呀，爸爸妈妈嘅心我相信都碎了，痛苦死。作为爸爸妈妈，你要知道，如果你个仔有咩事，你真系愿意将你嘅命都俾佢。但系你眼白白，你救唔到佢，佢哋死咗。感谢上帝，我为这些爸爸妈妈来感谢，虽然他们很痛苦，我都感受他们的痛苦，但是看到就是他们做一个好好的爸爸妈妈，将真理将信仰带过给他们年幼的子女。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你以为他什么都不懂，当他听到真理的时候，真理就在他的心里面发芽生长。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小孩子的口中得到赞美，在小孩子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小孩子唱出是赞美上帝的诗歌说话，小孩子有这个的信心，面对死亡他都不肯讲，讲一句咒诅耶稣的说话不肯，结果他们成为最年轻的殉道士。在那个极度恶劣的环境底下，宣教士那些组织叫他们撤退，宣教士撤退了，不要留在那里。但是在工场上的宣教士，他们经过开会祷告之后，他们怎么说？我们不走，我们留下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共存亡。当他们这样决定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就是准备将生命都摆上。这些恐怖分子真的不是人那么笨，不是人来的，他们是好像魔鬼一样，成为魔鬼的爪牙，赶尽杀绝基督徒。但是宣教士已经将他们生命置之度外，他们为了大使命的缘故，可以将生命都摆上。弟兄姊妹，伊拉克的基督徒连小孩子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都可以连个头都不要，你要斩，你眯埋眼斩。爸爸妈妈在爸爸妈妈的眼前，爸爸妈妈几咁嘅伤心，几咁嘅痛苦，但感谢主，那些基督徒父母亲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我们感谢上帝，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是今生，我们尚存有信心、爱心和盼望。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活着，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信心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活出爱心，生发出爱心的生活，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盼望，有一天我们与主在天上一同坐王。甚至我相信，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就在那一刻中，我们已经去到上帝的怀抱，去到主的怀抱。这些小孩子殉道士因着信仰被接回上帝的怀抱，他们的活着，他们虽然离开，但是他们仍然讲说话。弟兄姊妹，神会用小孩子，神都会用你和我。我们怎样来回应主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到万民作主的门徒。你们要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信主的人来到施洗。当洗礼的时候，牧师或者你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去施洗的时候，就是宣告将这些人带入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底下。我们已经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透过这个礼仪，我们被正式的认定，我们属于上帝。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些礼仪临到接受礼仪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一杯的凉水是你人生的使命。当然不单止一杯凉水，你可以为主做更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同心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慈爱怜悯的上帝。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将大使命来到完成。主耶稣基督将大使命交付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使人作门徒，将人带领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我们感谢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求你居住在我们内心，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有属灵更多圣灵的恩赐。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使命给过我们，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又将圣灵赐下，使到我们能够与圣灵同工，成就这个大的使命，同埋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同心仰望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嗰次牧师嘅信息，我唱一首回应嘅诗歌《生命圣诗》第387首，《主是我漫游》。 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外慕，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谁着或虽胜，此勇是我刚，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箴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心欢呼，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为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 第四节， 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 用我向田禄，我已达成章。我心属你心，永远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 跟住奉献嘅时间，唔该两位司事。奉献是基督徒对神一定的回应，如果在座当中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只要将奉献袋传开就可以了。 我们低头为献金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有健康身体，可以有这个能力做工。求天父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好用这些金钱可以回返给你。感谢天父的平安、爱和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跟住系欢迎报告，唔该 ，Terence Wong。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嘅宣牧师咧，今日就喺门诺会救恩堂嗰度正道，所以唔喺我哋当中。咁阿 Ken 亦都系 busy 紧啦，照顾紧佢嘅新生嘅婴孩，所以由我嚟到顶替。请问今日有冇新嘅朋友喺我哋当中 ？OK。请我们一起打开报告的事项。我多谢陈锦华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今天的今个礼拜要背诵的经文，也是配合到陈牧师 的信息。多谢你在我们当中的正道，愿主也是赐福你在迦南堂的侍奉。我们各个执事、各个部长和团长，请你们尽快来将报告是递交给 Jesse 的，以便制作2014年的年报。请大家尽快能够做，让 Jesse 能够方便制作年报 的过程。如果想是有兴趣洗礼或者转转会的弟兄姊妹，请联络宣牧师或者宣师母，以便安排洗礼班和会友班。暂定我们的洗礼会在3月举行，请大家来到有考虑啦，来到件事来祷告啦。咁Ken 咧同埋 Sharon， 咁头先主席祷告嘅时候，亦都提过喺礼拜四嘅时候，有一位嘅新嘅婴孩嚟到诞生。咁我哋亦都照我哋平安堂嘅传统，有一朵嘅花嚟到系庆祝我哋平安堂一个新嘅生命同埋一个新嘅成员啦。咁样我知道今次Ken 同 Sharon 咧。第一次不是今次是没有透露到他BB 的性别的，不知道有多少个估中，有多少个跌眼镜。我听说好像很多都有跌到眼镜的。OK， 那我们一起来到起立，我们唱我们的中礼诗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间，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我请陈牧师你做祝福。